969精英爱听榜。 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在我的眼，没过日月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月还剩一个小尾巴，预计京城大部分时间晴到多云，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九六九温馨提醒：虽然进入秋天了，也要防晒、补水、保湿。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全国所有省级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实现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对接，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以及异地转诊人员，共四类跨省就医人群，可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不必再先行垫资再回参保地报销。故宫西北角楼至东北角楼之间的北城墙栈道也已铺设完成，并计划于近期开放，届时游客在登上神武门展厅观展后，就可以沿着北城墙远眺北海景山。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2017中国戏曲文化周于9月29号开幕，10月1号至6号精彩亮相北京园博园。适逢国庆、中秋、黄金周长假，将为北京市民带来精彩纷呈的节日戏曲文化视听盛宴。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2017丰台旅游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收游子谷伊甸园，这里有最美的薰衣草花海，梦幻的荷兰风车，来子谷伊甸园留下您的精彩瞬间吧。 歌曲录制团建 MV 拍摄，录音棚5.1混音室出租，就来二环内胡同里的录音棚乐师声录音棚，能够满足声音到画面的全套私人定制。咨询电话0108511-6965。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莎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忙忙碌碌的一天，打开熟悉的电台，听到最温暖的声音。 我是龙毅， 我是周周， 我是亚威， 我是泽林。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9695周年，一直陪伴你身边， 你身边。 969精英爱听榜， 给我个拥抱，火辣辣梦想替我撑腰，火辣辣现在就拥抱向前跑，敢做自己我最骄傲，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的批复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京城主要区域已是花坛紧簇，重大节日景观照明也逐步开启。今年10月，北京景观照明将随国庆和党的19大召开，迎来2次重大节日级别的开启。 为方便乘客国庆期间出行，本市将采取热点地区线路增加运力、晚高峰加密车次、夜班公交增发备车和开通节假日专线等措施。其中9月30号周六晚高峰运营时间将延长。近日，2017公车租赁行业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北京市采购中心相关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网约车在公车服务中有很多优势，目前正在跟相关部门积极沟通，研究将网约车纳入公车采购范畴。 是谁在敲打我 车？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错误的决定，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 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这首《认错》是林志炫在优客李林时期演唱的歌曲，由李记作词作曲。二人以组合的形式在1988年至1990年之间三次参加了木船民谣歌唱大赛，绝没有获得任何的名次。再加上期间多次带着作品向台湾大部分的唱片公司自荐，也没有公司愿意一起签下他们。二人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又不甘心放弃音乐的梦想，就想发行一张个人的唱片留作纪念吧。这个时候贵人伸出了援手，而且他们还瞒着家人贷款了100万，为他们制作了这张专辑。当时的他们怎能想到如今的林志炫是如何的呢？听到梁咏琪《短发》。 清清楚楚。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